星期二晚上的手下留情啊 ，FM 九二六啊，香港电台第一台啊，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有阿八， 有嘉怡， 系，仲有喺台北嘅 阿扎豪啊， 阿扎豪， 你的普通话说成怎么样啦？ 系还是这样啦。啊！我听到啲宣传声啦，系咁呼唤我啊！ 系啊，爱的呼唤啦、啊，简直系， 系咪啊？哇！你哋个香港系咪酷热天气警告嚟噶？ 哦，系啊，系啊，今日啲天气系相对地复杂嘅， 好反常。 系啊，我记得我今朝六点几嘅时候咧，睇一睇个气温系20度左右， 嗯， 但系咧晏昼嘅气温系曾经去到31度嘅， 系。 咁但系因为小弟系某灯嘅网民啊， 系 啦，咁啊，即系大家都话啊。今日嘅天气其实好舒服，因为你30几度，但个湿度得10几%，所以系好似喺外国嗰啲即系凉浸浸嘅晒住太阳嘅感觉咯。 系啊，好干爽啊今日，但系又头先有沙尘暴、啊。 哦，系，因为个季候风问题啦，即系令到呢两日个空气质素系相对地差少少嘅。 系啊， 你台北嗰边个？ 我呢边都几正啊。诶，非常好啊！我今日冇乜嘢做啦，于是咧我就喺呢个啊风和日丽嘅台北市区嗰度咧踩下单车啊，几好嘅，都系舒舒服服咁样啦，系啊，好惬意啊，系啊，嗰种悠闲啊， 喺台湾踩单车真系好正，我都曾经试过一次啊，但系我仲要系咧拎住嘅单车上船，再搭去一个地方度再踩咁样嘅喺台湾 系。 好正、 啊，系 咁啊！ 咁我想知道你除咗台湾嗰边有踩单车之外，仲有冇做其他嘅娱乐？例如入去睇下戏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即系揼下骨啊之类嘅活动咧？ 点解你讲呢啲硬系好似尴尬尴尬咁样咧？ 白师好中意揼骨噶，你可以揾日约埋佢一齐揼骨噶。 早两日先揼完又 系啊！ 系啊！我呢个中环各大嘅骨长上骨长几十年啦，小妹4岁开始俾人揼噶啦，已经系。 哦，系我没有，完全没有，我不想说这个话题。 咁嗰边仲有啲咩做咧？即系嗰啲消遣娱乐，除咗踩单车之外， 其实冇乜嗱，我又过嚟做嘢噶嘛， 系 咪？我梗系会有啲咩消遣娱乐啦，都系睇下戏啊。我就比较中意踎喺啲书店度。即系打下书钉啊，饮下咖啡啊，咁样样啦，冇乜，我觉得同香港差唔多嘅，其实真系，咁只不过呢度可能地方大啲，咁可能譬如佢哋星期六日，咁可能会去远啲地方啦，譬如我喺台北嘅呢边有啲团队嘅，佢可能会会星期六日就去台南、去台中或者上阿里山或者落高雄，咁即可以去嘅地方会多好多咯，咁啊同我哋喺香港即系大屿山最远咁样嘅有啲唔同嘅，其实基本上系啊， 因为我哋寻日咧就访问阿张满元先生啦，咁如果大家知道就系、是、唔系系咪李生啊？定系李生？因为李太仲昏迷紧啊，李太 系啊， 昏迷紧， 超速驾驶 系啦。因为讲起嗰、那个，佢又讲起即系以前租碟啊、租带啊嗰样嘢。因为小弟对上一次有去一啲叫做租书屋，我仲见到咧，就系、是、有一次去台北旅行嘅时候，都仲见到有租书屋呢样嘢。但我香港就已经好耐冇见到嗰啲叫做。租漫画嘅铺头，我对上已经、 哦、租书屋我都冇听过，咁啊即系图书馆 要俾钱嘅，图书馆唔使钱啦。 有租书屋噶，以前咧小弟即系仲系迷恋喺嗰啲即系岑海伦啊、平遥嘅年代咧。咁我记得咧嗰阵时喺即系北角咧近新光戏院附近咧，咁佢有啲小商场嘅。咁咧小商场入边咧，通常咧就有几类型嘅铺头嘅，即系嗰啲帮人缝衫啊、钉楼嗰啲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有啲卖邮票啦、集邮社啦。另外一款咧就系、是、类似漫画屋，但系其实系租小说嘅铺头。咁佢哋嗰啲书咧都系有包㗎，即系包咗层胶喺面。咁佢其实佢通常都系连埋漫画书一齐租嘅。不过佢就有更加多其他嘅图书租囉。咁我好多嗰啲咪头先讲嗰啲岑海伦啊、琼瑶就嗰个年代租嚟睇。 咁嗰个年代租书贵唔贵㗎？ 几蚊几日咁样样嘅，其实几抵噶，平过租唱片。嗱，琴日就同阿满元讲到，即系租唱片啦。咁、唱片就通常8蚊3日咁上紧啦。即系如果喺嗰个年代，但系咧通常租书咧可能系8蚊1个礼拜，因为佢预你两三日睇唔晒本书噶嘛。咁所以咧，基本上咧，佢哋系可以租1个礼拜。我觉得好多卫斯理我都系咁样租翻嚟睇嘅。 嗯，哦， 想知 维斯里译书系系。 拔丝同埋阿嘉怡有冇试过租书或者租碟嗰啲咧？ 我冇试过租书啊。 租碟我都试过，租书咧，我细个都仲有嘅，但系咧，我唔知阿队长会唔会觉得咧，好似咧平时咧啲书咧，你觉得摸上手系唔系咁干净啊？因为咧一路咧，你就尤其是小说、爱情小说嗰啲咧，你 喺 张 床一路睇， 系啊，你喺张床度睇，睇完之后嗰本书跌咗落块面度，跟住啲口水跌咗落嚟咁样噶嘛，所以我一路都有少少。 睇咩书啦？系 咯。我真系唔知拔丝睇啲咩书喎， 睇到佢流口水 啊！乜嘢啊？你哋 唔系你嗰啲咯？ 一定系一啲食谱嚟啦，烹饪食谱。 边个话烟味啊？本书 边个话睇亦舒同郑子玲系唔可以睇到流口水嘅咧？ 哦，即系你同阿队长系同一个年纪，同一个年代。 边个跨年代？ 郑子玲。郑子玲唔系我个年代噶啦，已经我系译书嘅。 仲有张小娴系咪你？ 张小娴就我谂我差唔多读到大学到佢就开始红嘅，咁所以我都系即系头先讲岑海伦啊、林燕妮啊。 哦，林燕妮。 系啊，嗰个年译书啦，即系嗰个年代嘅嘢啦，或者会租翻啲金融小说啊、古龙小说嚟睇，好多呢啲嘅咩《三国演义》啊嗰个年代嘅。但其实咧，琴日咧，阿张冠元讲嘅一个题目咧，我觉得系几值得 explore 嘅，就因为租碟咧，除咗可以租唱片之外咧，其实佢仲有另外一个大嘅系统嘅，就叫做租影带同埋租影碟嘅。唔系，首先阿拔丝知唔知咩叫影碟噶？ 有好紧要嘅呢一个，喺我嘅 唔系 VCD 啊， 好大只嘅，仲有 最后生嗰个 LD， 系啊系啊，好大只嘅，一开始嘅时候大过我块面，大过一块面嗰啲嘅 LD 个年代一出现，真系令到好多人好开心噶，因为有好多戏系外国戏。佢可以喺香港度即係好快有得睇啊嘛！ 同埋咧，佢嗰陣時啲 LD 咧，就因為佢 sell 佢嗰個解像度好高噶嘛，即係等於而家睇 Blu-ray 咁樣噶嘛。咁同埋咧，通常嗰啲聲好靚。我記得嗰陣時咧，銅鑼灣咧係唔知恩平道定係開平道啦。咁有一間咧就係佢有得租雷射碟同埋賣影音嘅鋪頭，咁佢咧就會租碟嘅。我記得佢經常攞 Top Gun 出嚟試碟嘅， 因為 Top Gun 嗰啲重。试嗰啲火箭炮嗰啲喇叭啊嘛，记唔记得？ 记得记得。 咁咧，我同埋咧好贵。我记得我阿爸咧就因为知道我中意睇戏，佢买套票。咁嗰阵时已经有套票噶嘛，即系嗰啲咩金狮影视啊嗰啲咧，咩、海岸啊嗰啲啊嘛。咁啊，我记得系因为咧佢买一张原装碟啊，嗰阵时啲镭射碟啊，讲紧九十年代初咧，系要成千蚊一只嘅。 系啊， 咁基本上系冇可能买嘅，你系冇可能会买嘅。咁租咧，通常就系、是。其实好，我记得都几贵嘅，即系嗰个年代，譬如可能咧系要俾800蚊三十张飞嘅啫，即系你差唔多一套戏咧，平均都要俾30蚊睇，但系你就系镭射碟啦。咁当然你喺屋企就另外可以再用一啲方法可以再保存下来啦。 有咩？我哋 唔做非法嘢啊，唔做非法。 但系嗰阵时咧，喂，我真系好想话，嗰阵时系有嗰啲字幕机真系好得意噶。 冇错。嗱，周嘉怡点样咩叫字幕机啊？ 我梗系记得啦，嗰阵时要连埋一齐摆入个碟机嗰度 play， 连埋嗰个字幕机。 有啲咁嘅嘢嘅咩？ 有啊，好得意噶字幕机。 嗱，佢字幕机咧，如果我冇记错啊，因为真系多谢嘉怡，我差啲唔记得咗呢样嘢。佢琴日喺个 group 度讲啊，字幕机系咩嚟嘅咧？其实咧，佢系另外嘅一部机嚟嘅。 系。 佢好似咧，唔知道大家当年有冇见过亚达利嘅游戏机？佢系插带落去嘅。佢一柄帶咁樣嘅，即係一柄咧，好似 cartridge 咁樣嘅帶，有啲似任天堂嗰啲帶啊。 係啊，係啦，係啦，係啦。 冇錯，咁咧嗰個字幕機個運作係點樣呢？我如果冇記錯嘅話咧，就係佢係要另外租一柄帶，就係租頭先我講啦，譬如 Top Gun， 咁我呢啲又唔識英文嘅，咁如果我想有字幕，咁點算咧？即係而家你撳噶嘛啲字幕係，佢咧就要你要另外租柄字幕帶。咁咧，嗰柄字幕帶就係好似頭先講啦，佢另外有部機，你要咧插嗰個帶機落去，即係嗰柄帶落去咧，先至成功可以令到佢有字幕嘅。 係啊， 係好神奇，好神奇呢件事。 租帶唔租字幕帶，咁咪睇唔明咯。 係噶，如果你唔明就唔明噶啦，因為佢冇字幕噶嘛。 哇！ 佢嗰啲外國碟冇字幕噶。 咁但係使唔使對準時間㗎？ 要。 即係例如 一齊 play 咁， 我記得嗰陣時我係要嘅， 即 係 對唔準嘅話係對唔到口型噶嘛， 係對即係會慢，即係會唔同時間咯， 係 你要對埋一齊出㗎。 而家有時候我哋上網睇片都發現，咦點解呢啲字幕好似唔係好對㗎嘛，係咪先？ 因為佢冇用 AI 後期問題呢個係。 但我反而咧，你哋有冇人用過咧？回帶機啊！以前我屋企有一架好似跑車咁樣嘅機， 有 啊，我嚟回帶噶。 喂，你我好耐，哇，我冇記得呢樣嘢。你一提我，直情諗起翻。 嗱，我係細個用嘅，我細個用 我都係細個用嘅。 得 㗎啦， 啱啱司徒師傅特登行入嚟話你哋兩個自爆年紀啊！ 我都係細個用嘅。喂，係啊，嗰部嘢好得意㗎。 但係佢冇其他功用，佢就係我嚟回帶 嘅 啫。 係啊係啊，佢係一部，佢仲要係有唔同嘅形狀㗎嘛。我嗰部係跑車型的， 我都係跑。跑车嚟噶，队长嗰个系有冇话你？ 我冇嘅，我系用翻自己，因为咧嗱嗰阵时坊间有个流传嘅，就话咧就唔好用自己部录影机回带，就会伤磁头嘅，即系呢啲唔知即系都市传说啦。咁所以咧，咁但系咧通常你去租带咧，咁嗰啲录影带公司其实佢系有写住咧，就要求你每次睇完之后咩用户请回带咁样样噶嘛。咁、我哋就要自己回啦。咁后来就因为有呢个都市传说，就话咧用自己部机回带就唔系咁好，所以就推出咗嗰啲跑车回带机啦。 哦，原来 系 咁 噶， 我真系唔知啊。 因为我真系好中意玩嗰个嘢噶，你觉得好爽啊？有嗰个跑车嘅声音咧，回完又回，回完又回咧，跟住我老豆好嬲啦，已经回好你又再回多一次。 系阿嘉怡系咪录影带年代噶？租 我唔知道你讲咩，即刻决定咁啊！我唔知道你讲咩。 我当年我租火舞黄沙嚟睇嘅，好似系。 唔系我嗰阵时唔系真系唔系租带嘅，我嗰阵时系租碟嘅，租 LD。 系， 都冇得呃噶啦， 因为 我做 LD， 因为其实应该系，其实应该系做 LD 先嘅，如果我冇啊，唔系好似同步发生嘅 添啊，唔系， 好似同步 嘅 嗰两件事， 间铺有一啲系录影带， 咦唔系， 有啲系大啲嗰啲 LD 嗰啲咁， 等等先，我而家喺我个脑里面嘅记忆，我系真系有租个带、啊， 有 我突然间记得翻嗰盒带，因为以前嗰啲带咧系用个盒载住嘅， 吓 冇系。 跟住嗰个盒咧唔系普通即系就咁摄入去，系有一个即 系 好精美嘅揭开嘅盒， 系。 跟住之后，跟住个盒边嗰就会写咗啲 number 喺度咧，就即系 冇错。 哦，我租过咁真系。 嗱，咁啊嗰陣時咧，第一代咧喺香港租嘅咧，除咗有呢個金絲接咗唔怕講啦之外咧，咁佢哋其實第一間正式連鎖就係而家仲有我哋影相嗰間啊，快又美嗰個啊，快我仲記得嗰陣時喺怡和街啊，喺崇光對面咧，佢有一間嘅。咁頭先阿嘉怡講咧，就係呢啲叫原裝盒啊，咁咧佢就會陳列曬好似一個書架咁樣，譬如今期就啱啱推出《英雄本色》，咁佢就有20餅喺度嘅。咁但系其实入边系冇带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要去个柜位度， 哇，好正啊！我而家 你就要去 个 柜位度问佢，诶，请问英雄本色有冇啊？咁其实有阵时佢摆个盒喺度咧，系未必代表佢有带嘅， 系啊。 而咧佢借俾你嗰阵咧，佢亦都唔会俾个原装盒你噶噃，佢系会另外俾一个快 X 美嗰个盒嚟入起嗰饼带，系白色盒嚟嘅，通常 系啊，系啊，哇，系啊，啲回忆翻晒嚟啊！我 真 系 冇呢 个 回 忆， 我 对 于我想问录影带系咪真系好大嘅 cassette 带咁样？ 扮嘢， 唔好扮嘢， 唔好扮嘢啦！ 我搞清楚啫，我神房收音机隔篱有听众同我一样年纪，系唔知道你哋讲咩啊？ 少少，我反而对于金丝或者 KPS 嘅嗰个印象系，每次我落到去咧，我都会好开心，因为咧我屋企一个屋苑啦，楼下咧佢系开咗好大间，你感觉好似入咗去超市咁样嘅。咁同埋咧有一个 section 咧。我系细路仔唔可以入去啦，但会不断望下有咩人入去嗰一度嘅。 一哥嗰啲样嘅喺入边啊嘛， 系啦。跟住嗰啲人咧，我 通常有块帘嘅，有块帘遮住嘅。 跟住我每次都好好奇，我唔系想睇入边啲，但我想睇嗰啲人嗰啲样，咩人会睇呢啲碟嘅咧？究竟系？ 咦，我又唔知道有一个咁样嘅即系咁样嘅 section。 啊，周嘉怡啲戏真系。 唔系，我真系唔知道，可能因為我屋企樓下嗰間唔係 KPS 鋪咁大間， 佢諗佢要好大間嘅，同埋好多超市有經律啊，跟住又喜劇啊、中文英文啊都會分咗出嚟嘅。然之後咧，你攞咗之後咧就要去 counter， 真係會超市咁啊，就 do 啦。點解我咁記得呢？ 系因为嗰个 counter 哥哥好靓仔。 哦， 佢过咗一个好几个月啦，好几个月都仲系佢，但系一个暑假之后就冇再见到佢啦。佢每次都会 sell 我爸爸，然之后 入嗰个 session 啊嘛， 带佢入去，带佢入去。 阿 B 哥可以 有嘢，可以埋嚟睇，埋嚟睇。 唔系啊 ，sell 我爸爸唔净止卖佢睇嗰啲啊，系就系头先阿队长讲嗰啲套票啊。 哦， 系。 咁就话诶，袁生你差唔多用晒啦喎，咁样，然之后就向佢个女，即系我啦，报以一个灿烂嘅笑容咁样。跟住我就会叫我老豆买啦，买啦， 手指咬出猫入啊！ 但同埋嗰陣時咧，可能你仲有廿張飛，佢已經 sell 你噶啦嘛。 係啊，係啊，所以佢就嚟執嗰排咧，係 可以做 gym 咁樣樣咧，係啊，係啊。 就所以佢做就嚟執嗰排咧，就大件事啊！我老豆日日都要睇戲。 我對於錄影帶嘅認知就係國產007入邊，佢拎咗個餅帶出嚟，因為我真係冇咩咁接觸過嘅我。 當年關雲長。 很讨你厌的他回到家披一身雪花，神情是那么盼望被留下，你愿对他改观吗？曾被你放逐在荒岛的他，是否这地已没有位置给他？仇恨从前是早被录影又录影，常回带逼你看清他那过去劣根性，早责备得够重又说处罚太轻，哪怕赎罪了曾一落定，别又再执着录影又录影，前来公审这废青不以情理，擦亮眼睛他此际已定性，请不要再下输绝情，他当晚叫爸爸来到，等到这一个他，条长路远先够力未停下，要令父母都惊讶，从自弃到自重这种反差，但观众望见是那做错的他。就恨从前是总被录影又录影，常回带逼你看清他那过去劣根性，早责备得够重又说处不太轻，哪怕赎罪了曾一落定，再执着录影旧录影，前来公审这废青不以情理，擦亮眼睛他此际已定性，请不要再下算绝情，一巴掌已数死，但路人还要听录影旧录影，循环的心表震惊，可有人会试着对他公平？他举近了礼证。 好，揾嚟有阿啲吴浩康嘅较早前录影啊，咁啊啱啱嘉怡话系啊，啲反应翻晒嚟啊，啲回忆翻晒嚟，几开心。 好啦， 转头翻嚟啊，有张满元嘅访问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香山旅游峰会首度在香港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面对贸易战和地缘政治困扰，香港会维持自由和开放的贸易环境，并正发展一程多站旅游新业态。北京市副市长司马鸿说，隨著內地對38個國家實行單方面免簽，以及對54個國家過境免簽延長至240小時，將會有越來越多旅客到北京旅遊，期待能夠進一步加強北京和其他世界旅遊城市的合作。 英国乐队 Coldplay 上星期在启德主场馆举行音乐会。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在本台节目《自由风自由风》话，至今接获94宗投诉，涉及视线受阻问题。有消费者购买门票的时候，网站未有列明，直至收到门票时才获悉属于视线受阻位置。亦都有投诉人反映到场发现零视野，未能够见到台上表演。他又说，涉事门票分别价值2099元和1699元，消委会正联络涉事消费者索取交易记录，将会同主办方同售票方商讨跟进。中国海警表示，菲律宾海警船在黄岩岛附近海域危险接近中国海警中南舰，妄图碰瓷摆拍，炮制抹黑中方的虚假叙事。中方表示，中南舰昨日上午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依法巡逻，菲律宾海警4409船在没有预告情况下四次穿越中方船舰行驶航线，并突然危险接近。中方多次喊话警告同规制下，菲方船只驶离，菲方事后罔顾事实，颠倒是非，在媒体平台发声炒作。中方表示，菲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海上被碰规则，以危险方式非法接近中方正常航行的海警舰，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中方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法，责任完全在菲方。面对菲方海警船挑衅碰瓷，中国海警将一如既往坚决反制，进一步加强有关海域管控力度，坚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初时非常干燥。听朝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2-3日天气渐转较为潮湿，日间炎热，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南来北往， 故事由1978年一路讲到2017年，剧组为求每个镜头都表现真实，为演员预备不同年代的服装有成近10000件，另外仲有100多部车，好多仲系问博物馆借嚟拍摄嘅添。 国剧夜场《南来北往》，逢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0日。 在香港合资格院校修读全日制经本地评审的自资学士学位课程，合资格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局提供免入息审查的资助，在2025-26学年最高资助金额约35000元。想了解详情，可网上搜寻关键词 NMTSS， 浏览这个计划的网页。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南来北往， 故事由1978年一路讲到2017年，剧组为求每个镜头都表现真实，为演员预备不同年代的服装有成近10000件，另外仲有100多部车，好多仲系问博物馆借嚟拍摄嘅添。 国剧夜场《南来北往》，逢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0日。 给刘伟恒的一封信。 亲爱的刘伟恒，我是阿一，我知道我一定不是你最挂念的，因为你最挂住的除了馒头包包之外，就一定是 干炒牛河、沙爹牛面、热奶茶和叉烧饭啊。 遥望狮子山，世纪班八万胜的景致油菜马。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8:00至10:00， 手下留情。 其实呢，我都仲有开咪的。 黄昏的海旁，我望住天边泛起的一抹彩霞，有时我会想，昨天的日落和今日的夕阳有哪些地方是不同的呢？ 四月的海风温柔地飘过，我记起一张手写的明信片。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逢星期一至六清晨三点半至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智慧警政都是其中一个的重点方向，现在进度做成点？警务处处长周一鸣， 整个智慧警政的概念，除了希望很多不同的工种能够数字化之外，另外一板块就是说在个流程方面，即是工作的流程怎样可以再简化，怎样可以便利到，譬如可能大家成日都会用到智方便，那会不会有一些的合作可以做得到，能够可以便利到市民，又减省到我们的工作。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他的样子很熟面口，拍过不少广告，包括经典的 02年7月9日李先生超速驾驶引致车祸，令妻子昏迷至今。 又试过在电影里面演一条光秃秃的尸体被人周围搬，他还懂得填词，舞台表演多才多艺，多到讲不完。手下留情，做个尽责主持人，终于请来。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满元。 好啦，即作为呢位一位，即虽然你话系末代啫，咁呢个末代米普嘅太子，其实你啊，即身上能够用嘅钱多唔多嘅？ 啊，钱咧呢件事咧，喺我细个嚟讲，或者即都系一个困扰嚟嘅，因为咧每一次咧就要问爸爸攞錢啊，咁大概可能一個禮拜，我唔知一個禮拜，我真係記唔到個實數，大概一個禮拜可能講緊幾十蚊。 係， 我諗唔應該唔係幾十，即係唔係富裕嗰啲啊，即係落去買個一串魚蛋，應該係類似五毫子啊， 或者一蚊啦嚇， 類似啊，係啦，唔知五毫子就一蚊啊，即係你都係會鏡住使，咁就唔夠就問屋企人攞，所以其實唔係好多錢。去到聽唱片嘅時候咧，應該係多少少錢，屋企人肯俾多少少，咁就其實我都唔知啲錢邊嚟嘅，我都買得幾多碟嘅，啲碟仲喺我屋企間房度。 哦，而家仲系嘅， 我谂嗰度有二三百只嘅， 哇！ 未计我仲要录音带嘅年代嗰啲，我未计。 系即系黄色边、飞利浦、谭咏麟、陈鸿正嗰啲啊？ 系啦，或者系华星、张国荣、风继续吹咯。 系， 我 系 有买嗰只嘅， 吓 系剧集带嚟。 嗱，咁我不如我帮你攞一个评价先啦。 请， 佢肯定系有钱仔啦。我啊，饭都唔食都冇二三百张碟啦，我帮佢有得饭有饭。 我系一路到我做嘢，我都有 keep 住买。咁你话我有钱，冇办法嘅，我抗拒唔到嘅。你话又话我费事，又话自己穷啦。OK， 就系有钱啦。唉，好开心，感谢上天啊！ 喂，咁好啦，嗰、那个米普其实到你几多岁系冇咗噶？ 其实到我大概系十上中学之前十。岁到十一岁，上中学前已经冇咗啦。 喂，咁对你嘅生活其实有冇打击噶？ 其实嗰个打击咧唔算好大，因为佢冇带俾我好多嘅嘢。 你继续都系有一个礼拜几廿蚊？ 冇啊，嗰样嘢系我用嘅钱最多都系爱嚟买唱片啦，买音乐相关嘅嘢啦。咁个打击唔算好大啦，而系我觉得最大嘅打击。應該係屋企人同屋企人嘅可能隔膜比較多，因為爸爸年紀比較大，所以咧嗰個 generation gap 嗰個差距實在太大，同埋細個咧唔係好知咩叫做，只要佢已經開始自理唔到自己，或者佢只係能夠理到自己啦，或者咁講，咁你變咗一個小朋友或者一個小學生，其實都幾想有一個嘅。即係家長去即係陪佢成長定係點樣啦？咁但係阿媽要出去做嘢啦，咁阿哥又要讀書啦，咁其他啲阿哥家姐又結曬婚㗎啦，基本上都即係咪某鋪又即係已經完結咗個即係生意啦嘛。咁阿爸就同阿爸就成日喺屋企，但係佢又年紀好大，咁佢又照顧唔到自己啊，淨係照顧到自己。咁我又望住佢，佢又望住我，佢又唔係好識得理我。咁我就自己喺度聽歌，咁佢喺時喺聽咧，佢又阻住我聽歌，但係我又阻住佢睇電視，咁就有啲呢一啲咁樣嘅 conflict 咁樣嘅嘢，即係衝突咯。 係，所以唔係好 friend 嘅同爸爸。 講唔到叫 friend， 即係反而係再細個啲好有印象嘅就係、是、即係因為我再細個啲係即係更加需要人照顧啊嘛，咁佢係會嗰陣時佢就年輕少少啦，我就印象比較深嘅就係、是、即係可能夜晚佢會煮個公仔面，我成日整個即食面，即係好記得嗰種即食面嘅味道嘅咁、樣，或者係帶我去球場就睇精工， 哦， 精工對南華定係對保羅華，應該保羅華嗰啲咁樣啦，咁嗰個印象就好深刻，即係就咁、是、樣孕育咗我都唔叻踢波，但係都好中意踢波咁樣。 哦，即係行過去後邊大球場睇啊，係睇波球啊， 即係去大球場去睇波㗎。咁、我同佢都係嗰邊附近讀書咁樣。 唔係邊間讀書啊？ 我嗰陣細個就喺佛教黃雀庵， 黃雀庵即係都係嗰度啦，東醫道嗰度。 淨係東華東醫隔離咯。 嚇 嚇咁就喺嗰度讀書，咁所以細個就個印象比較深嘅同爸爸就係呢一啲。比較美好嘅時候咯，咁但係一到大咗啲，同埋我開始中學嘅年代，我就開始反叛啊嘛，咁就更加唔明白嗰個點解，即係爸爸又唔係好理我啊嗰啲，咁呢個係一個少少覺得細個有嘅一樣嘢，好似要永遠都好似要大個先至明白咁樣，或者叫做即係嗰個明白又明白咗佢其實唔係明白佢有幾愛幾錫你哋，而係明白佢唔係好識愛或者唔係好識錫，或者佢能夠有嘅。都是咁多，佢嘅限制就系咁样咯。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惊异给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健壮些。你介意行爱护，有靠谁施舍？ 小学就系喺头先嗰个黄昌庵啦， 系啦。 中学咧， 中学咧，其实我辗转都读过唔同嘅学校嘅，咁我呢啲即系。啲呢啲咁嘅有錢仔咧，咁啊即係讀啲名校啦，咁就去咗廣大附近嗰邊咧，就讀聖波 boys 嘅。 咁你讀書都有翻咁上下喎， 即係阿蛋哥嗰間 啊，波 boys 咗， 入到去， 我入到去係咁上下噶啦，入大去到冇耐咧，我都變咗咁上下就踢翻出嚟啦。其實又唔係踢嘅，因為咧即係想讀理科嗰陣時，唔知點解咧，我你係讀咩科㗎？ 讀文科咯， 係你咧？ 我係唔小心讀理科，我想讀文科，但係。焗住讀理科， 嗱、那、嗰個年代，我個年代咧就唔知讀理科就好似好型噶， 係 即係總係要想讀文科 啊， 係邊間拜就係讀嗰啲嘢，但係我知道我間學校咧，聖波 boys 要讀到理科係要啲好高才嗰個階梯嗰啲人先讀到，我就係後邊嗰啲階梯嗰啲，咁我讀唔到嘅就即係輾轉，我又翻去黃鳳嶺。 系啊，好搞笑啊！ 哦，系中四、中五嘅时候， 系啊，系啊，系啊，又翻翻去。 咁你系最后拣咗咩科咧？ 咪又系理科， 都系理科嘅。 系啊，系啊。咁想读理科嘛？因为圣波波诶读唔到，咁咪翻翻去黄凤玲。黄凤玲就收嘅时候就讲明想读 理科， 系啦。咁就即系中，我哋有中三评核试。 系， 所有听众都知咩叫中三 嘅。我哋呢个年代知噶，知好多关要过嘅嗱，学能测验，跟住中三，跟住中五，仲有个中七， 你仲接到鬼一样都仲接到鬼。 咁所以就嗰阵时就翻翻去黄凤玲就继续读理科咯。 哦，咁你读书得唔得噶？ 我读书啊，我唔会话自己唔得，但系唔系话即系好高分嗰啲咁样咯。咁咪即系可能系四廿人，可能十八九啊二十，即系中间咁样咯。但系又唔会系好差，又唔会 系 好好嗰啲咯。 系 OK 咁样咯，即系同大家一样，可能都系中规中矩。 嗯，因为头先你讲嘛，你细细个就已经喺成和道度买 cassette 带或者唱片啦。呢一份嘅兴趣有冇一路去到中学噶？ 其实呢份嘅兴趣咧，去到我中学嘅时候咧，都系会即系成为一种嘅记号啊。咩记号呢就系咧，我好中意听歌嘅时候咧，都系睇嗰啲歌词啊，即系林振强先生啊嘅歌词比较深刻啦。嗰阵时咁加上佢有个洋葱头嘅漫画咁， 哎呀，好中意睇噶， 系咯， 博益啊嘛， 因为嗰啲即系少少有啲味道咁，有啲古仔咁样。咁我好中意睇啲歌词嘅，咁就觉得自己应该都系中意填词嘅，咁就系咧又会试过咧，即系尝试去即系番薯奇功，咦？啊！前面即系隔篱嗰个嘅 part time 嗰个女同事都几得意喎，好啦，就为佢写首歌啦，即系改词啊，改词啊。 例如咧，例如会改咩咧？ 哦，好似系改个钟镇涛嘅情变啊，类似嗰啲啦。啊，唔系情变，系另一只，我唔记得系边一只啦，即系默然啊。 哦，默然 系系啊，默然唔系即系最唔好拣啲最热门嗰啲， 系 拣少少偏门嘅默然就系偏门得嚟，系有少少即系都熟熟地嘅咁样。咁我就写咗啲自己写咗啲歌词咁入去，咁所以就成为咗都系延续落去。 咪先，有冇俾佢先？ 梗系有啦。 有冇录埋唱埋先？ 咁冇嘅，冇嗰啲即系冇个太多呢啲咁嘅工具。嗰阵时我哋听 Walkman 啊，亦都冇可能揾到首歌点样录，但真系好似打咗一次羽毛球。 我知你用羽毛球呢、這个 一身汗。 咁大家系咪冇？你砌咪先嗱，羽毛球啊，系因为某啲事情之后去打，定系不如约去打羽毛球啊？ 只系约咗打一次羽毛球咧，就话诶都唔系好识同人沟通，咁啊打完次羽毛球咧，就即系暑假又过咗咧，咁佢即系大家都冇再翻嗰份工啦。 哦， 喂，嗰阵时系咁噶嘛，即系写情信又好啦，写个词或者录饼带俾佢又好啦。你记唔记得佢当时你将呢个默然嘅改编版本啊？嘅词怼俾佢嗰阵，佢系个反应系点嘅咧？ 我唔知道啊，塞落人哋个 locker 啫嘛。 咁佢收到之后都有表示翻，我收到啦。 咪打个电话咁样嗰啲咯， 讲咩咧？ 点记得啊？名都唔记得啦，仲要问呢啲。 而家有冇联络啊？ 梗冇啦，有都唔系 知啊！你呢个衰人。 咁多点记得啫，真系 咁多 点记得？我呢个只不过系拎晒一个嚟嘅啫， 拎晒一个嚟。 每当我心中郁郁不能眠，郁郁不欢的无言，静静坐着闷个不断，亦会都想念你，亦会都想着你，默然从心中记起你。每次看见片片乱飞叶碎，划过风中再相聚，难自禁的想可以共你在一起。每次我再记起共你尝到的恋爱滋味，难自禁心里希望跟你再重聚。窗边每点小小雨点，带动明亮星星闪，为你挥挥闪，为我挥挥闪，不会改变。每当我心中郁郁不能眠， 不欢的无言，静静坐着闷个不断，亦会都想念你，亦会都想着你，默然从心中记起你。 咩工嚟啊？嗰份系 我喺一间百货公司度试卖鞋嘅，咁啊帮啲应该系多数系啲女装鞋咁啊，啲女士嚟买鞋咁样咯。 女装鞋啊？ 系啊系啊系啊， 都易做噶，其实做鞋铺嘅工 都唔系噶，都有啲女士嚟买鞋。咁我嗰阵时应该系中五中六嗰啲小鲜肉，咁都 OK 噶，其实冇问题嘅。应该 有可能忍受到有你要帮佢试鞋噶嘛？ 哦，女士， 可唔可以攞你七毫半嚟啊？ 然后我可能着鞋冇着袜，跟住你又想闭一啖气先咁样。 嗰啲百货公司系啲都几高档嘅百货公司。 边间嚟讲得噶？哦，即系阿永 系啊， 阿永嗰个 边度啊？中环啊？ 好似系啊， 定系湾仔啊？合和有一间噶嘛？ 哦，咦，哇，真系你问起我喎，就应该似系中环多啲。 哦，即系你即系翻暑假啫。 系啊，翻暑假翻咗一个暑假啫，即系尝试去做下工作咁啫。 吓，咁呢个填词嘅记号啊，除咗系爱嚟向女仔表白啊、塞 locker 之外啊，喺学校譬如你喺中学嘅期间，有冇运用过喺呢个学校嘅活动上面嘅咧？ 嗱，我就唔係嗰啲即係其他啲填詞人就好鍾意即係口下改詞啦，改埋啲即係好有趣味嘅詞啦。我又唔係好鍾意㗎，我又唔係好識，我唔係好識啦。如果我識，可能我都會作多啲嘅。所以我又冇乜呢方面點樣發揮㗎，係即係我覺得，即係你既然覺得自己識歌詞，咁你而家用一啲正面，即係對自己有幫助嘅地方，咁呢啲地方應該 就冇乜幫助， 冇乜幫助的話，我就唔會做啲咁嘅嘢。唔係，應該學校咧有趣嘅地方係無論我讀邊一間學校，我都嘗試去參加劇社。 哦， 但係啲人都係唔係好侵我玩。 哎呀，點解咧？ 我唔知啊，可能我唔識表現自己，或者我表現得唔好，所以基本上咧，你唔好諗住我而家係一個演員，細個就玩好多劇社，係完全冇，因為佢哋即係我中學嘅時代，中一去咁啊，中三。嗰啲就係嗰啲大阿哥，咁我哋中三就玩曬咁樣。但係到咗我讀中四五嘅時候，去咗另一間學校讀，咁有啲另一啲同學就更加想出風頭喎。咁樣佢哋做類似係上海灘嘅一個咁嘅戲，咁啊，但係我只係做路人甲乙丙咯，我都唔係做嗰啲許文強啊、丁力嗰啲咁樣咯，咁啊冇得做咁就係。但係中意做起呢樣嘢或者中意填詞呢樣嘢都延續落去喺我嘅生活裏邊咯。 嚇，點樣延續法啊？ 嗱，去填詞咧。好奇怪嘅就係、是、咧，去到有一日，我突然間即係我本來係一個，你聽我頭先講過，係一個佛教學校度成長，其實都有個佛教背景，都幾濃郁嘅影響到我有呢一個咁樣嘅即係信仰。咁後屘嘅時候，我信咗耶穌嘅時候咧，有一日我唔知即係做乜信咗耶穌啦嗰陣時，咁我就唔知佢會想將自己我嘅感受經歷，即係就寫咗一首歌嗰度。 哦， 嗰陣時仲要係好奇妙，我而家都做唔翻嘅就係我寫埋曲。 哦、 叫咩写住一生的方向咁样，即系我就写咗首曲。 有冇出过街嘅呢首歌？ 冇，我自己摆咗喺度，即系自己唱，或者系嗰阵时唱俾啲团契嗰啲啲朋友听咁样咯。咁所以唔知点解就会好自然就觉得啊，我应该有呢啲，好似有呢啲 talent， 呢啲天分，我可以做啲嘢，咪写，即系系咁依写一两首啦。啱啱信耶稣嘅时候，咁就呢个就系其中一个歌词上嘅延续咯。 嗯，因为呢件事咧，阵间咧有啲后续嘅，依家咧我会再讲嘅，因为咧其实我认识阿 Kenneth 咧，就系喺你个填词嗰度啦。咁依家我会再讲啊，即系同我两个女有少少关系嘅。嗱，我哋先讲你嗰个路途先。嗱，你头先讲你读理科啦， 嗯， 咁你又玩下填词，又间唔中啊想去搞下啲剧社嗰啲啦，但系又唔系好成功啦。其实喺当刻啊，譬如喺中学时期嘅张焕元，其实佢本来想做咩噶？ 我只系想做一样嘢，就系做演员。 哦，你真系想做演员嘅？ 系啊，其实我应该小学嘅时候，当我同个朋友喺度喺电话度唱紧《书剑恩仇录》嘅时候，我近乎我已经系想做演员噶啦。 哦，点解咧？ 因为睇太多即系电视剧啦。 嗯， 我系会追翻屋企啊，好似喺唔同嘅地方我都有提过呢件事嘅。我系会赶翻屋企睇《发哥上海滩》大结局。 哦。 即係其實唔係真係趕翻屋企嘅，即係其實都冇乜，即係都唔係有好多課外活動咧。嗰陣時咁細個，咁都係記得要翻屋企睇電視。 係 嗰晚正要睇大結局，仲要大結局之後，佢哋跟住嗰個長壽節目咧，仲會將嗰個結局咧重播翻一次。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 歡樂今宵你講 係啊， 重播翻一次嘅咩？ 佢會講係啊，將個大結局再做多一次俾大家睇，再播多一次。 佢 系应该喺 即系最后嗰场啊，即系阿发哥俾人扫死场啊， 系啦，一出嚟系谂住去揾阿晴晴嘅时候就开枪啦。 哦，又做翻一次嘅，原来 有做翻， 都系发哥做翻嘅。 唔系啊，即系再将嗰个片段再播翻一次出嚟啊。 哦，系咩？ 系啊， 唔知吓。 系啊，喺我印象系做过呢一件事，即系太过好睇啦。即系嗰夜晚要净系再播嗰一场，直至阿丁力行到埋去就扶起佢。哇！阿力哥点点，唔系阿文哥点点点，即系嗰个就系完啦咁样。 哦，咁就因为呢啲戏就令你立志想做演员嘅。 当然有火凤凰啊、网中人啊，或者系楚留香啊，即系秋官嗰个啊。咁呢啲即系累积啦，令我就觉得哇，我都好中意做演员，因为我都唔知道我中意做乜。即系细个有写我的志愿嘅，即系我又唔中意做医生，我又唔中意做律师，咁即系都系嗰啲建筑师、乜师咁咩。啊！我都要做演员， 定系想做明星啦？细个觉得哇， 失败啊！你真系唔系讲你，我讲我啊！我应该立志应该做明星，我谂住做演员，所以而家搞到啲系即系未做到明星，先系做到个演员。 即系所以你冇谂过做明星嘅， 从来都冇。喺某一个阶段系从来都冇，系直至某一日有啲改变嘅。 哦，咁呢个又可以， 可以提一提啦。 哦，呢个可以提一提，即系话你净系纯粹好想演戏啫。 系，我觉得明星嘅俗气咁嘅嘢，我啲演员都咁讲做戏，即系啲气质，有啲气质泛滥嘅，真系。 小学生过你已经， 真系 明星 超嘢，所以咧，当我就算我迟，即系到有某一个阶段，我好想做演员嘅时候咧，我系衡量过，即系我点样去行入呢一个圈咧，我一定要揾一个最 educated 嘅，即系最要受过。教育的就一定是第一间的，那个时候就只有演了 学 EBA。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淘尽了世间事，浑作滔滔一片潮流，是起 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系陈故事又近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讲到两个好容易混淆嘅，令到人好苦恼嘅英文字嘅发音，就系咧王子同埋公主嘅颂上，我点讲？上一集讲咗啦 ，Prince P-R-I-N-C-E Prince。 后面是 S 音啦。如果我加咗 S 或者 apostrophe S 咧，王子的咧，我哋叫做咧 princes。OK， 后面最尾嗰个系 Z 音嚟嘅，至于前面嗰个咧就 S 嚟嘅，所以 princes 响音系 princes。上一集讲嘅例子系太子大厦，我哋叫 princes building。好啦 ，princess 咧就两个都 S 嚟嘅，呢、这个公主 princess， 亦都有人读 princes。OK。两个 vowel 都可以，亦都有人咧将个重音放喺后面，就是、princess 呢个都系好常听到嘅一个发音嚟嘅 princess。至于众数咧，我系 princesses。So 如果系所有王子同公主都喺度啦 ，all the princes and princesses are here。听我知道 ，all the princes and princesses are here。Princess Joyce's princesses。留意呢度 ，prince princess joy es 咧，我哋有三个好似 s 音嘅 s， 咁但系咧唔系所有都系 s 嚟嘅，正如 princess es 咧，第一个 princess， 两个头两个都系 s 嚟嘅，去到最尾嗰个 princesses 呢个先系 z， 所以 princesses， so all the princes and princesses here。希望唔会觉得太难啦，大家可以上翻我哋 podcast 听翻我哋嘅重播，或者较慢啲嚟听，听多次。All the princes and princesses are here. All the princes and princesses are here. 咁咧就可以啦。可能咧问招叔呢个问题嘅听众咧，听完之后仲更加一头雾水，听多几次。今日就讲到呢度，希望唔会收到太多听众嘅投诉话太复杂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有请今个星期的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满元。转千万转千 所以我本来就想问啊，你咁中意做戏，你又唔会考下嗰啲艺训班啊？咩未来偶像争霸战啊？有冇考过噶？其实 嗱，首先就咁讲嗱，艺训班咧，咁到我嗰个阶段咧，觉得即系一相比艺训班读大概一年啊至半年，我即系类似都有做过少少咁嘅 research 啦。哇！演艺学院读三年或者五年，呢啲一定要学过嗰啲即系戏剧嘅艺术啊，嗰啲历史一定要学嗰啲 演技啊，咁样 我唔识啊，总之我一定会读好多嘢。我应该呢个先系即系仲有一个学位嚟噶嘛。咁对于一个即系后生仔一个学位，对屋企容易交代好多啊嘛。咁呢方面咧就系因为咁啦。咁至于你讲嗰啲未来偶像争霸战，你有冇搞清楚先？嗰个唱歌嘅 系啊，唱歌即系咪呢啲咪入行途径嚟噶嘛？ 咁我中意做戏， 咁你艺训班咧？ 唉，你真系唔知啊！你真系，即系呢一啲咧，未来偶像争霸战，我而家唔参加啦，我参加都参加新秀啦。 哦，有冇参加到啊？ 嗱，我 系 有嘅。嗱，不过又要有个注脚，又唔系香港嗰、那个， 哦、 我系英国嗰、那个。 点解咧？ 我去英国读书咯。 哦，你因咩事去英国读书啊？ 唔系就系因为我考唔到演艺学院，我咪去咗英国读书咯。 哦，即系你本来毕业之后， 唉， 讲个古仔听下先啦。 即系个古仔咧，即系大家听到好似好混乱。我简化少少。咁去到嗰个时候咧，我就香港读完一个即系类似叫应该嗰阵时 technical institute， 即系 TI， 即系而家嘅 Ivy 啦。咁我读完咗之后咧，就觉得。即系唔系啊！我唔想做呢啲嘢啊！即系我唔中意做 anyway 啦。咁我就去咗打工，打打下我都发觉唔妥，我觉得即系自己有一啲嘅志向，同埋屋企人又想我读书。咁嗰时啊，即系只系读到中六或者攞咗个 TI 嘅一个嘅文凭，咁就冇任何学历。咁屋企人就话一定要攞个沙子，一定要即系大学毕业。咁我就唔知边度读书。咁我话唔系，我唔系中意读书，我都要读演艺学院啊，想做戏啊。屋企人都唔明啦。咁但系我唔理噶嘛，咁我咪去考咯。一考，哇！考完第一日。 即系完咗啊！隔篱嗰个嗰啲参加者啊，即刻揾我倾偈啊！啊，你哋做咩噶？喂，点解揾我倾偈啫？好明显见到我做得好啦，系咪先？系喎，系咪先？除非一系我好靓仔，隔篱个女仔系识我，或者一个女仔好靓嘅男仔，唔系隔篱一个隔篱嗰个男仔无端端识我，咩嘢 ？OK 啦，我平时都系咁样啦，咁样啱啱咗一轮啦，咁样咁我等 second in 啦，咁样等唔到啊！ 哦， 冇之下咧，咁我同我屋企人就即系共识咗咧，就系、是。如果冇咧，既然最想做嘅都做唔到，就做一样我最唔中意做噶啦、 啊， 就去外国读书啦，即系嗰种忧郁啊，嗰种愁绪，即系最中意做嘅做唔到就做啲最唔中意嘅，就拣自己最唔中意读嗰科，我最唔中意读电噶啦，我就拣科电嘅嚟。 哦，你读即系 double E 啊？ 开头系读 double E 嘅，后屘再拣科就读咗类似 digital system 咁样嘅，即系咁样嘅。我就喺度 triple E， 联想唔到啊，完全系啊。 咁后屘我先知，即系后屘我就去咗英国读书啦。咁就即系所以就去咗嗰度读书嘅时候咧，我就有机会即系重整下人生。 系 咁啊，香港实在太忙碌啦，即系大家都知啦。咁去到嗰度太过，即系我唔知明唔明白嗰阵时嘅英国嘅生活咧，同而家我唔知应该好大差别。真系咧4:59咧个铺贴仲开嘅，一到五点咧闩门噶啦， 系 真系闩晒噶啦，只系得翻一间超市会开嘅啫。 系 你夜晚只可以行超市，冇嘢做嘅，咁就开始咧。冇嘢做嘅情況之下咧，咁啊啲週末咧就開始跟下啲朋友啊，即係華人嘅朋友、香港嘅朋友翻下教會啊。咁你無端端點解會翻教會咧？就是、因為佢有卡拉 OK 唱，都係因為唱歌。但係嗰啲卡拉 OK 咧，唔係嗰啲即係有個電視機，你而家心裏邊諗嗰啲電視機有啲字嗰啲卡拉 OK 啦。我嗰個年代卡拉 OK， 你嗰個年代卡拉 OK 有冇唱歌？ 錄影帶啊？ no， 直情系就真系讲卡拉 OK， 或喺香港其实系 launch 嚟噶，即系其实都系卡拉 OK，、就系有人 琴师， 有琴师就拣歌， 系 咁佢就弹，系我啲卡拉 OK 我都去过嘅， 系 嗰阵时都系咁样叫卡拉 OK 嘅，唔知点解嗰阵时系咁样，咁啊去到英国嘅时候咧，即系闷啦。咁啊冇嘢做去唱卡拉 OK， 不過卡拉 OK 咧就係有個 projector 擺張 transparency 擺落去，人手寫嘅字啊，係啦，好啲嘅就揾到嘢影印啲字落去嗰個膠片投影片啊，叫做投影片啊，真係都冇嗰啲乜乜 PowerPoint 啊啲咩嘅，就係嗰啲咁我就睇住啲人拎住張紙喺度褪下，咁啊唱我啲唔識嘅歌，不過係廣東話啊嘛，因為華人嘛，香港人嚟噶嘛，咁啊都好啦，逢星期五晚去唱下 K 啦，不過唱教会 K 哦，即系诗歌嚟嘅，唔系流行曲嚟嘅， 唔系流行曲，唔会整得流行曲啦。咁但系起码即系全部都系讲英文，有啲广东话，突然间好似即系嗰啲好乡土情话，即系出埋嚟，即系香港情出晒嚟咁样咯。 为何仍要歌唱？不愿再细想，每夜却照常等知音赞赏，曾用真心。认真唱，藏着辛酸的歌，观众的声音却常比他更响。人人随意点唱，一样那些歌，唱吧，也夜来公式的拍掌，其实掌声。送于那人尽皆知的歌，演唱的歌手却如永没名字。骤变的音阶，屡次起电，如同年月蹉跎。别人的歌，别人风光，藏着我一生痛楚。相信就这般无声的度过。 咁啊，呢个唱 K 同唱参加英国新秀有咩关系咧？ 嗰阵时咧， 我中意嗰啲。 嗰个时候咧，即系嗰阵时候咧，就喺英国咧。就係、是、有呢個英國嘅全英新秀華人歌唱大賽，係係。咁我見到即係嗰個暑假比較得閒，咁我又唔會翻香港噶啦。咁佢既然又有啦，不如試下玩下啦咁樣。咁啱教會嗰幾個人咧又信咗耶穌咯，我咁啊搞嗰幾個人又參加喎，咪柴娃娃你又參加，好啦你又唱張學友啦，好你又唱湯寶如啦，咁啊我唱歌咁樣就我就唱郭富城啦咁樣。 你唱郭富城。 边首边首边首？ 望你在眼睛，望你在眼睛。 第四晚心情啊？ 知否在今夜心声？咁啊，唔系净系唱嘅，咁都要跳。 你有跳啊？佢个跳，你冇扮到冇成啫，即 系有啊！你识我啊？仲要乜嘢？一只鞋一只脚咧，跳跳跳。第四晚心情，噔噔噔噔，又系嗰下，我系有做嘅。系啦，嗰阵时就参加呢个比赛，不过就首先都有分区嘅。咁我喺纽卡素区， 系 咁喺先喺嗰度参加就唱呢一首咁样咯。咁啊，又系几幽默噶。咁我咪有几个即系两个弟兄姊妹啊，即系啲所谓教会朋友，我哋叫弟兄姊妹啦，咁样即系参加啦。冠军就系唱《春游有》嗰个。亞軍就係唱郭富城嗰、那個，季軍就係唱湯寶如嗰、那個。 咦，真 係 攞住攞第二咯喎！ 係啊， 哦， 係啊，我哋三個都入曬圍，就三個攞曬獎。 咁有冇機會再銜接翻香港嗰個㗎？ 未到，咁分完區之後咧，就會全英新秀圍嗰場，即係全英新秀嗰場比賽咧，就 Manchester 區啊，咁啊跟住 York 區啊，跟住我就代表紐卡素區啊，咁我就去， 係， 咁就學有失準啊嗰日。我有失准，咁咧嗰次咧我就改唱咗即系另一首歌。 边首啊？ 二十六夜，热力在四射。 廿六 歌系啦，咁啱啱出咗新歌嘛，咁出完新歌，出完即系第四晚，出完就唱《狂野之城》，咁啊又系有得跳，咁我咪再转首歌，咪唱。即系所以而家每一次啊，成成唱紧，即系我唔熟啊，郭富城先生，真系叫佢成成，好似好熟咁样。一见到佢有呢啲歌咧，之后我就会好留心去睇。咦，佢仲系跳紧歌啊，冇步啊，即系转咗啊，即系咁样，我就系唱嗰首。 但系佢特别有条水嘅，中意郭富城呢条路向嘅咧，跳唱类嘅你噶。 系啊，咁我明显我唔系学友类， 你有冇梳嗰啲构成嗰啲波浪头先？ 系类似啊，嗰个系对你爱不完嗰个类似嗰个头啦，系啦，即系嗰个头系有嘅。 咁呢个全英嘅你嘅成绩点咧？ 咪冠军咯， 就冠军咗， 系啊， 即系你系贵为啊全英新秀歌唱大赛嘅冠军嚟嘅， 系啊，都系。 咁有咩奖品啊，同埋有咩好处噶？ 跟住就去全歐歌唱比賽， 我做全歐 係啊， 仲未翻 香港，好忙嘅，但係你可以打上講，好忙，不好意思啊，真係因為 歐洲你又唱咩歌咧？ 咁 keep 住都係唱《狂野之城》，即係食住個勢。咁啊，嗰次咧對手太勁啦，唱《狂野之城》咧都有三個嚇咁我嗰次攞咗最佳台風獎咁樣啫。難啊！去到嗰度即係學又有啊，黎明又有啊，鬧一天不想你嗰啲咧，個個嚟草蜢又有啊，即係好多啊。咁嗰陣時就係咁樣去參加比賽，獎金喺全英嗰個都有。£500噶， £500啊， 即系 几千蚊港纸 咯。 嗰个年代£500，哦、我一个咁嘅大学生啫，£500好多啊，对我嚟讲 系 啊，咁就系咁样咯。 我嚟自装使唔使啊？ 咁又冇啊，自己屋企嗰啲最紧要嗰阵时咧就系天若有情啊，华啲嗰啲皮牛仔褛啊，咁我又唔可以就咁牛仔褛，即系街烂晒佢一个个窿一个个窿，哇，几有嘢谂起都觉得开心， 劲喎、啊、真系。 咁所以头先你话有冇啲咩延续咧？好似其实我一路都讲我细个中意做呢啲嘢咧，去到我大个嘅时候咧，即系有啲咁嘅机会。我又唔係好話好熱衷咁去做，咁有啲咁嘅機會，我咪去做下咯。有啲咁嘅機會，我係作下啲詞啦，雖然係即係信仰嘅歌詞，我又作下啦。咁有一啲咁嘅比賽，我又去參加下啦。咁所以仍然都係好似原來我咁樣回想翻，我真係幾好中意呢樣嘢，一路都係 keep 住咁樣去做。 二十六夜，熱力在四射，羅曼又步步飛射，穿梭身邊，幾多顆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路上人潮在拉扯，仿佛止水，将这颗心暂借。虽喜欢千双眼向我扫射，愿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又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只等你再去探射。如是入夜，如是未觉夜，坐在红红夜跑车，墙边反映，心底不羁是夜，火花烧过还没有借，依依不舍，热热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摸想找一颗心可共夜。我想找一双眼与我共情， 如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如果心底的我是狂幽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身只等你再去探射。在四射，罗曼如瀑布飞射，穿梭身边，几多颗心在野，几多双眼燃亮了夜，依依不舍，依依地不舍，路上人潮未了夜，我么想找一颗心可共野，多想找一双眼与我共借，如你爱我，最深爱是那些。我心底的我是狂幽野，还爱我吗？继续爱多一些，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 That's the end。 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的心只等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地野。 好，揾嚟有郭富城嘅呢首《狂野之城》啊！咁啊，听日继续会有张满元嘅访问嘅。咁啊，我哋即系三位，即系我啦、拔斯嘉怡听到啊今日嗰个访问嘅时候咧，大家最有兴趣或者最有共鸣系咩咧？就系阿 Kenneth 话改歌词送俾女仔呢样嘢啦。我想问两位有冇改歌词啊，或者试过做呢方面嘅一啲创作咧？ 都系啲小学鸡程度嗰啲，人人期望欧巴抱嗰啲。 即系拔斯真系一个品学兼优嘅， 咁都品学兼优啊？ 唔系呢啲好 老师闹噶呢啲，仲有咩有咩劲啲啊？阿仪你有啲劲啲 嘅？我有收过啲朋友仔咧，同学仔咧，佢唔系改歌词啊，佢直情系画。即系改咗一个关于你嘅漫画出嚟 啊！哇，男仔嚟嘅， 唔系我读女校噶、哦，真系 friend 嚟嘅。 系 跟住佢就成写你嘅故仔啊，画晒漫画咁样咯。我追嚟睇嘅要， 即系个你系个主角嚟， 我系个主角嚟噶。 你系做咩噶？ 个故事情节 我唔记得咗，都系关于郭富城嘅，因为我嗰时追郭富城， 即系郭富城 系画得似嘅。 得意咯，靓噶都 系， 系咪郭富城系你男朋友咁样啦？ 啊，类似啲，即系类似系嗰啲想认识佢啊，即系嗰啲咯，哎、好 有冇留低啊？ 我唔知摆咗边，有嘅应该有留低嘅，我应该冇抌到嘅，应该同以前啲信啊全部摆埋晒一齐。 系，因为咧小弟改歌词呢样嘢咧，其实我唔系好在行嘅。因为曾经有个节目叫师兄祠堂都有，我哋有个环节就改歌词啦。咁因为我系唔识嗰啲押韵嗰啲嘢嚟噶， 系 即系嗰啲 系 啦咩？香港电台第一台个台字有啲咩同佢押？ 系 有啲咩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台 菜哦，系啦，猜翻两版咁样，我就会完全唔押韵咁样啦。我系咁，所以其实我改歌词系唔叻嘅。咁但系咧，中学嘅时候咧，都有参与一啲改歌词嘅创作嘅。 系 咁，我记得喺节目嘅时候提过咧，就系中六嘅时候咧，有个朋友佢要去外国读书啦。 嗯， 咁我哋成班咧就将有共情改晒我哋啲人嘅人名落去。 哇， 系啦， 啱音噶喎。嗱， 我唔系负责做改嗰个嘅，我负责就系参与个 MV 拍摄。嘅啫，系啦，即系我哋系仲特登即系录晒啊，拍 MV 啊，咁然后就即系送俾佢当系一份礼物，我记得好似喺节目入边有提过。咁嗰条片我哋间唔中 Facebook 当年今日嘅时候又会弹翻出嚟，咁然后大家就会就啊系啊，就记得嗰阵时拍过啲咁嘅嘢啊，咁即系咁样啦。咁但系咧，我记得咧，人生喺中学嘅时候咧，玩起上嚟咧，都有试过系改歌词嘅。 嗯。 你知道我哋曳开个班人啦，咁每位老师都有自己嘅花名咁样， 系 啦，咁假设个花名叫刘伟恒咁样啦，咁我哋改佢嘅名叫肥捞肥捞咁样，系啦系啦，系啦，即系 Mr. 捞咁样，肥捞咁样，好啦，咁然后我哋就改佢名啦，咁然后咧我哋就会嗰阵时就话啊，不如我哋试下，应该系话有一个同学开始无啦啦口噏噏口噏噏嘅时候，将肥捞呢只名咧塞咗入其中一句歌嘅歌词入边， 系。 例如是 肥佬天荒地老，流年在摩天轮咁样啦，即系唔啱音嘅。但系唔知点解喺度唱唱下嘅时候，全班就开始跟住，哦、啊，就呢句就系咁朗朗上口上咗咁样啦。好啦，咁啊呢位嘅Mr. Lau 咁样，咁佢就俾我哋，佢唔知嘅，咁我哋就哇，不如去整。整夠101首歌，即係好似嗰陣時嗰啲咩 Love 101 啊 ，Actually 101啊，咁我就揾夠101嘅歌詞。 哇！大 project 喎， 係啦。咁我記得嗰陣時係逢親小息啦，食完飯咧，我哋就可能十幾個男同學啊，圍埋一齊喺度度嘅，有本簿嘅。咁我記得有改過啲咩咧？係面聽做優加基尼啦，我哋就肥佬做優加基尼啦，肥佬做優加基尼。但其實改嚟改去都係嗰兩隻字咁樣， 即係只係將嗰兩隻字擺入啲歌。 係啦，即係陳奕迅仲有一首係情人如約很好奇啊嘛。肥佬如約很好奇，咁其實係冇意思。咁但我哋係好認真。我記得最尾我哋嗱去唔到101嘅， 係 我哋 mark 咗差唔多有50多句嘅歌詞喺一本一張紙嗰度。就是50多句嘅歌詞，然後我哋就會唱啦，會成。我哋諗住認真地揾個同學屋企，不如錄起佢，然後灌錄呢隻 CD， 臨畢業嘅時候送俾嗰位老師嘅， 就送俾肥佬啦。 但係最尾係冇做到呢件事嘅。 係、哎、啊， 但我哋偶然都會即係而家啲中學同學聚會都會攞翻呢件事出嚟笑，就問嗰張紙究竟而家 keep 咗喺邊個個同學手上，我哋唔知咁樣。咁但係你問我咧，我細細個嘅時候咧，都真係有位朋友咧。佢係好有改歌詞嘅天分嘅，係、 哦、 啦。咁當然啲歌詞喺呢度就唔方便出街啦，即係有時有啲味道啊，有時係可能係 有啲味道， 或者可能 有啲味道啊， 係啦，有啲字眼又唔方便出街。但係佢可以將一件日常，佢係今日發生咗呢件事咧，佢即晚就改咗首歌。 咁而家你仲有冇同呢個人聯絡？ 有，我哋一齊 做咗邊一行咧？ 佢做咗一名嘅社工嘅。其實佢嗱，佢、填詞，佢所有嘢都好叻嘅，即係佢有時可能喺我哋嘅 WhatsApp group 度講一啲字嘅時候，佢發現佢好叻，但係佢考試成績唔得，但係佢填嗰啲嘢好得。例如可能今日我哋踢波，有人可能跣親，踩波青，然後就炒咗個波炒飛機咁樣啦。佢、將呢件事寫咗半段歌咯，可能嗰排 勁喎， 嗰排電視劇可能興緊《西遊記》，咁佢就將《西遊記》嘅主題曲改咗。嗰首歌出嚟，然後嗰晚第二朝翻到話，喂，我度咗首歌唱俾你聽，然後我哋就喺度笑咁樣。但呢位同學真係好勁嘅，呢位同學。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9:30，由黃貝文報道新聞。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禮和主題講座在灣仔會展舉行，擔任講座主持的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說，現在香港發展勢頭非常良好，但反中亂港勢力破壞一國兩制的圖謀和行動從未停止，仍然以軟對抗手段試圖破壞特區安全，阻撓發展。陳國基指出，軟對抗領域廣泛，手法多變，渗透在教育、文化艺术、宗教、大众传播、网络世界等生活各范畴，好懂得利用灰色地带。他说软对抗的危害性不亚于硬对抗，特区政府会全面、及时、有效防范压制和消除软对抗的危害，包括对触犯法例人士严正执法，亦要构筑民众思想上的防火墙，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升市民抵御软对抗侵袭的能力。消委会测试12款两匹变频式分体冷气机，发现有4款样本的制冷量或供暖量未达所声称的水平，但仍然在容许的范围内，提醒有关厂商加强品质监控，确保产品表现符合标示。另外，消委会测试17款沐浴球，发现8款所附的小礼物含有细小部件，若果幼童误吞或者可以引致窒息风险。有9款沐浴球驗出香料致敏物質，其中7款驗出1種香料致敏物質濃度都低於0.01%。消委會話，兒童可能會在浴缸中嬉戲一段較長時間，如果長時間接觸沐浴球溶液，或者會增加致敏風險。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北京調研的時候強調，要沉着冷静应对外部冲击带来的困难挑战， 以更大力度促进消费，扩大内需，造强国内大循环，进一步释放国家超大规模市场的活力潜力。李强到访一个外贸展销现场，了解产品出口和内销情况。李强指出，当前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对中国外贸出口造成不利影响，呼吁积极开拓多元化市场，创新贸易渠道方式，努力稳住外贸基本盘，要用好各类政策，建外贸优品托内销平台，稳步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李强说，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在稳就业、促增收、强保障等方面下更大功夫，进一步提升消费能力，增强消费意愿，培育壮大内需增量市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0576点，升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5424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7，日元142.99，瑞士法郎0.818，加元1.389，人民币7.31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63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3221.54美元，卖出3222.3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初时非常干燥。听朝时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随后2-3日，天气渐转较为潮湿，日间炎热。星期五和星期六有几阵骤雨。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快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翻嚟嘅阿达，好好啊。 系啊，佢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佢仲同我哋班同事好合拍添。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嘅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我是岑日飞。香港有不少人喜欢吃潮州菜，但对于潮汕文化的特色可能并没有深入的了解。星期二晚的广东广西节目就会请来许伯天、蔡赞扬和许其敏三位都是潮汕人士，跟大家讲述一下潮汕文化。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给刘伟恒的一封信。 亲爱的刘伟恒，我是你的拍档何亨啊，知道你在远方工作，见不到馒头包包包包妈，一定好不放心啦，因为世界上只得一个阿全啦啫嘛。 那夜我替阿女儿拗背脊，拗得就舒服，脚仔系咁踢，拗天窝。 香港电台第一台， 逢星期一至五 晚上8:00至10:00， 手下留情。 其实呢，我都仲有开咪嘅。 是不是想报天气呢？ 好，而家嘅时间系9:37，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55%。 系读埋下边嗰八只字。 下面嗰八只字， 红色 咩？ 火灾 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啊，但系冇谂过。 我见嘉怡每次我准备推咪嘅时候，佢都稍稍咁电视睇下啲时间啊、天气咁样啊，以后交俾你啦。 我想话俾你听，我经理人同我讲，叫我唔好再报，唔好累大家。 唔系啊，读得好好啊！ 大步揽过。 好啦，咁啊，即系啱啱喺 Kenneth 访问，即系小弟都即系分享咗叫做一啲叫做朋友仔改歌词啊，或者我哋改嘅嗰啲101嘅改歌词啦。但我即系听个访问入边，另外一个体会就系咧，我相信即系音乐啊，可以话系追女仔必用嘅一个手段啦。 同埋你听嗰啲音乐咧。你系会谂翻嗰个时期嘅， 系个样，佢个样好似好有画面咁啊！ 即系你如果一谂翻，即系你一听到嗰只歌咧，你就会有翻嗰段日子嘅感受， 系， 或者出翻嚟 啊！或者我觉得喺我嘅立场，我觉得每段关系都有一首歌嘅。 哇！ 每段啊，等我谂下系咪每段先？ 即系每个女仔，我都会觉得有一首歌系属于佢嘅。 咁你可以整个 playlist 出嚟。 咁又唔系，都系得两三、三四五六七八咁多个咩？砌唔到101嘅。 正算点都可以出啦你。 系啦，咁即系话说，即系好似阿 Kenneth 话斋，即系中学时期可能会用一啲歌去追女仔啦。咁令我回想起曾经有一个嘅女朋友咧，小弟咧系。都是用歌去跟他慢慢沟通起上来的。 沟通起上来的。 是啦，那发生什么事呢？那我记得那时呢，小弟呢很喜欢一位的歌手或者演员啦，是啦，即歌手演员或是啦，就是天王巨星张伟健先生，那时很喜欢他的。那你知即眼是在情窦初开的时候呢都总系会觉得啊，有啲歌词好重啊，好啱 feel 啊！ 我想问，情窦初开系几多岁？ 13、14岁。 哦，一定系嗰首哎呀哎呀哎呀亲亲你啊！一早已经要 我同你唔同年纪噶，咪先哎呀哎呀亲亲你，我后屘先识嘅我。 系扮嘢啦你。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我记得嗰阵时咧系电视做紧阿 Dicky 嘅连续剧噶。系啦，我唔记得咗系 《西游记》 齐天大圣孙悟空，即系唔系《西游记》，系齐天大圣孙悟空。即系后屘同阿梁汉文啊、Twins 啊佢哋做一个叫做系咪叫恶搞，即系总之一个唔同啲版本嘅《西游记》咁样啦。咁亦都有后屘佢有一套叫《功夫足球》。系啦，咁样。咁我记得咧，咁我就睇咗入边有啲歌啊，发现几有 feel， 然后就即系记得喺上堂嘅时候，个女仔就坐我斜后边嘅，咁我就。传纸仔嘅时候就写咗个歌名俾佢，咁然后话你记得翻去今晚揾呢首歌嚟听啦，咁样，咁谂住即系表达下啲心意咁样。其实真正个歌词系咩意思？其实我都冇深究到，就觉得 咁冇诚意噶你，唔深究。 咁 点 解拣呢首就系因为你自己中意啊？ 可以咁理解咯，我即系。 你同宋无形车俾人有咩分别？ 唔系咁，因为嗰阵时本身都已经大家系暧昧紧噶啦，即大家互 傾偈 啫，互有情愫噶啦，都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我记得第二日嘅时候咧，个女仔冇讲任何嘢，就系、是、回翻咗一张纸俾我，上面又系另外一首歌， 系咪张卫健噶？ 跟住我翻去听嘅时候，发现咦，又系 Dicky 喎。原来咧嗰、那个年代佢都几多歌咧，系一首系国语，一首系广东话，系啦。咁我俾佢，我记得我俾佢第一首系自情自性。就係齊天大聖孫悟空嘅片尾曲咁樣，咁然後佢就回咗我信徒，就係、是、國語版嘅呢首歌咁樣，咁然後我就即係，咦？既然對方咁有心思，我就特登再抄 Dicky 嘅其他歌，發現，咦？仲有哦，反效果同埋大獎，跟住仲有唔知超人同儀器，即係佢幾首歌係咁樣國語、粵語、國語、粵語咁樣，咁互相咧我就俾一首普通話佢又俾翻一首嘅廣東話我。 咁你會唔會 check 埋嗰隻歌有冇普通話先？ 咁我梗係 check 咗嘅時候先至，即係呢個題目係有答案嘅，亦都容易揾到嘅，我先至俾佢。咁樣大家即係互相即係叫做掟嚟掟去，掟咗大概即係一個禮拜咁樣啦。咁我 即係呢咁，當然最尾就變成即係又拍到拖啦。咁我 十三歲就拍拖啦， 好癲啊！真係好犀利。 十四 係 form 嘅 form two form 十四。 唔係啊，你話十二歲啊？ 十二歲 我計錯數啫， 六年班 你成日變嘅。 十二歲嗰個係另外一個初戀嚟嘅，唔同嘅。 有另一個初戀，初戀有無限 初戀無限。好啦，咁跟住之後咧，咁我發現，咦？即係我今日再即係，所以我就抡翻即係張偉健先生嘅嗰啲歌啦。我好似嘉怡話齋就係，即係嗰啲回憶啊，係啊，嗰陣時就係呢首歌啊，係啊，手機鈴聲佢打嚟就係呢首歌，有呢種回憶翻曬嚟啦。咁我記得有一首歌咧，我覺得啊，即係呢首歌係即係張偉健先生嘅呢首歌咧，我發現哦，追親邊個女仔我都有用到呢首歌喎。你估下係邊首？ 真真假假？ 唔係。 張偉健啊？你冇理由用孙悟空嗰只噶嗰只歌噶嘛？仲有咩啊？身体健康噶， 唔系身体健康 呢个送俾家。 身体健康都好好用嘅，其实 真系噶， 身体健康好用 嘅，系啦。 但系我发现唔系身体，唔系我用得最多，唔系身体健康，系 Dicky 嘅呢一首歌。而我后屘仲发现，我大学有几个同学。男仔都是用这首歌，然后我发现这首歌已经变成我那个年代的男仔的集体回忆，拿来追女仔一流的，就是当嗌交的时候就问他，那你想我怎样 啊？我什么都没有，只是有一点草，如果你感到寂寞，我带给你热闹，为你绕一绕，没有什么大不了，却可以让你微笑。其实我很烦恼，只是你看不到。如果我也不开心，怕你转身就逃。爱上一个人，一定要让他伤心。这世界多么美好，对每个人都说还好。我的心，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其实你爱我，相信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其实你爱我，相信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我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身就逃，爱上一个人一定要让他伤心，这世界多么美好，对每个人都说还好。我的心，我的情，你不需要明了，只要我对你好，这样的温柔你要不要？其实你爱我，相信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其实你爱我，相信任何的表情我都能 披过，在你身上学会流眼泪。 呢啲嗌交歌啦，一听就知 道。哦，系啊，系啊，嚟自 Dicky 张卫健嘅《你爱我像谁》啦。咁我由本身呢首歌係對某幾個女孩子有 feel， 變成我對某幾個男孩子有 feel， 就係大學嘅時候，大家講係啊，我都係用呢首啊，係啊，我都係用呢首， 次次都得嘅，好好腳頭啊， 係啊，所以變成一個即係叫做即係我哋嗰個年代嘅男仔嘅集體回憶，等於鄭中基嘅無賴咁樣咯，係啊，即係逢親一有啲咩事就攞首無賴出嚟，就好似哇好有 feel 咁樣， 嚇、啊、即刻會好嬲喎，大佬， 係咯，無賴好嬲喎， 嬲你仲要喺度嗰啲叫咩耍賴皮噃，無賴。系嬲到两钱重啊！呢啲真系会 咁男仔系咁噶啦， 错晒我觉得系。但有另一个咧，我今日带嚟嘅呢个故事咧，我都觉得系错晒嘅， 系点样错？好中意听啲错晒嘅故事啊！ 我觉得咧，即系热恋当中咧，你就会欣赏佢嘅努力啦，但 系 都唔会令到呢件事变咗一件好嘅事。咁有个男朋友咧，佢好中意唱歌嘅， 系。 但佢嘅職業唔係歌手啦，係佢啲譬如專業人士咁樣啦。咁我喺工作環境係冇得唱歌， 嗯， 但佢鍾意唱歌到呢要搵一個唱歌老師嚟學唱咁樣啦。 哇，咁真係好鍾意喎，即係佢又唔係職業，但係佢要 即係又唔係唱得好啦。咁跟住呢，咁拍拖冇幾耐之後呢，咁佢就因为咧，佢好知道咧，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嘅。咁、某一日咧，我打开 email 咧，就有一段 audio， 有段声带啦，咁啊 send 咗过嚟啦。一打开咧，我已经谂翻嚟都有啲打冷震啦， 毛管冻。 我就听到呢一首歌啦，而我当时虽然同佢系热恋当中，但我都仍然保持一个理智，我只系讲一句：哇，真系好努力啊！ 我即系你已经系同佢系即系拍紧噶啦嗰阵时， 我仲记翻起而家嗰当时我自己，我冇觉得感动，我只系觉得，诶系咁噶，原来吓乜拍拖要咁样嘅咩？而我事过境迁之后啦，我更加首歌已经唔再，我冇再 keep 啦，但我更加觉得更加多系嗰个男仔想 show off 佢嘅唱歌技巧。多过系真系，即系都有少少嘅，知道我中意首歌，但系佢想 特登练嗰首歌嚟唱。 我谂就冇特登练啊，练咗走音嘅大佬， 尽咗力噶啦，人哋可能。 但系我觉得唔，佢把握咗个机，因为好中意唱歌嘛，把握咗个机会，既以为氹到我之余，有展示到佢嘅歌喉。 但系系一啲即系叫做生日礼物啦，圣诞礼物 冇啊，我哋形容 out of nowhere 无啦啦打开 email， 某一日有一首歌。咁跟住后尾呢男朋友呢唔係呢个啦，另一个男朋友呢，我宁愿佢係咁，即係佢唱歌唔係特别好嘅，咁但係佢知道我鍾意玉置浩二啦，咁去到日本呢买安全地带一隻好旧嘅 CD 返嚟俾我， 哦， 但係个败笔系咩呢，今时今日我已经冇 CD 机啦喺屋企，但係都好啊，好过你自己亲口唱㗎嘛，係咪 都唔係㗎，我觉得亲口唱有啲诚意㗎。 我觉得如果佢走音都几好笑啊，即係如果我听呢佢亲口唱。 但你知唔知我平时听开咩啊，我平时听开张敬轩唱呢首歌㗎嘛。呢首系苏宁情歌嚟㗎嘛。係啊，好苏嘅感觉，搞到我好痕啊，佢嗰个唱歌走音嗰个位置。 爱似蓝调与节奏，如此即兴，仿佛扭约某横界，有异国喇叭，美丽涂鸦，一身肤色因你变得黑，用黑色声音念着我想你，像黑色诗歌一般。细腻，换黑西装抱起你，才优美。这见精神也惊喜，我虔诚爱你，而灵魂骚动你，骚动到有乐器，就到心扉。我全神看你，而灵魂来透气。Thank you. 爱似蓝调与节奏，从此一对识得感性就摇摆，趁陶醉片刻发现昙花，一身心思因你更深刻，用黑色声音念着我想你，像黑色诗歌一般多细腻，换黑西装抱起你才优美，这见证神也惊喜，我虔诚 如果你嗰阵时个男朋友咧，真系有 个录音档有冇 keep 到啊？ 冇啊！分手我 delete 晒啦，即刻。 我记得咧，我自己嗰阵时咧有一个男朋友咧，佢系好中意唱歌噶，都系。咁嗰阵时咧，好似未开始，我哋就成日即系嗰段叫做 flirt 紧嗰段时间， 暧昧 嗰段时间，就成班朋友好中意一齐去游车河嘅。 哦。 跟住之后咧，咁我记得。嗰段日子咧就好中意听金城武啲歌，跟住之后我又望一望佢个样，佢个样又有啲似金城武， 哇！ 咁真系好大件事，咁跟住之后就令到我就入咗坑。 佢有冇唱金城武嘅歌俾你？ 有啦，就系佢梗系有唱金城武俾我听啦，佢就系唱嚟紧呢一只歌，只要你和我。 昨天嘉怡说一讲这个题目即刻想起这首歌， 是 陪着我思念的日子里，只有相爱的你和我，只要有你温柔的陪着我，每一个日子里都充满笑容，就一直锁住美，年轻的岁月不会重演，给自己留些空间，只要你觉得没有所谓，想到处去走一走，不管白天或黑夜，只要轻声呼唤我，一直说 手。哦哦我就我把你的心统统都交给我，快乐的陪着我，就好像星星和月亮，我只要你每一天每一夜有你在我身旁，那该有多好。 True love 只有你和我， True love 只要你爱我， 好，有呢首啊，嘉怡揀嚟嘅金城武嘅只要你和我。 大家都唔记得咗金城武係会唱歌㗎啦，係咪 仲会係唱呢款歌。 我对佢嘅印象係赤壁嘅。 仲要係唱呢种歌。 真係估佢。 估你唔到 呢。更加估唔到你有个金城武样嘅男朋友唱首金城武歌俾你听。 正得不得了。 搵日再分享多啲囉。好啦，拜拜。 Bye。